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化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啊，如何来进行改善。那么对于呼吸系统呢，应该说是一个多病的这么一个系统了啊。当然了，如果有病的话呢，我们要止咳呀、平喘呐、解痉啊，就是痉挛那个痉啊。另外像抗生素啊、吸氧啊、雾化呀等等的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办法。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来讲呢，您更加提倡的是提高免疫力，提高呢抗炎的水平，抗纤维化。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说健康管理啊，也就是保健，它和临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说临床医学，我们叫精准医学，它更多的是针对疾病的这个症状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对于心病号来说，通过这种控制，疾病就能得到这个康复。可是对老病号来说，年年治，年年犯，总是难以这个治愈。同时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止咳呀、平喘、解痉、吸氧、雾化，或者使用抗生素，或者使用这些激素，仅仅能达到这个控制症状这个水平，可是难以这个得到这个彻底的这个康复。而且呼吸系统疾病有个特点，渐进性加重，就是一年比一年重，而且病人呢也非常这个痛苦。正像您说的，为什么在健康管理里边，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倡导调节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抗炎自愈水平，同时一定要抗纤维化。就这一点呢，其实我今天给大家举几个呼吸系统疾病它的这个定义和发病机制，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共同机制其实就是一个炎症。那么对老病号来说，就是炎症加纤维组织增生。我们说呼吸系统疾病这个内容众多啊，它大的分两类，因为你按照这个呼吸系统它这个功能特点来说，它就是通气和换气，给我们人体提供这个氧气，把二氧化碳呼出去。你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呢，呼吸系统疾病的病种，它主要以这个感染性疾病为主，特别那个时候，特别是这个肺结核和细菌性肺炎占了主要的这个地位，其次呢才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对于这个感染性疾病，那么在抗生素大量问世以后，肺部的感染性疾病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你拿现在来说，由于我们工业化，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包括我们这个吸烟的人呢也比较众多，还有呢就是我们人群接触有害的物质也在增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职业性肺疾病、 弥漫性肺间质性纤维化疾病哎增多。过去比较少见的或者没有见过的疾病的发病率呢也开始这个升高。比如说啊，各种肺的条件，致病菌感染、肺典型性肺炎、真菌性肺炎，还有我们说的军团菌肺炎、卡氏肺囊肿肺炎、肺栓塞、呼吸间情综合征等等。所以这个呼吸系统这个疾病病种众多，病情复杂，许多其他的呼吸系统疾病呢也会出现这个呼吸系统症状。许多新的这个病种呢也在被我们发现。比如说啊，咱们原来爆发的传染性的非典型性肺炎，就是说这个 SARS 病毒引起来的，还有我们说这个禽流感，这些呢疾病呢也在增多。所以肺病它既古老也很比较崭新。说古老呢，其实在这个长沙马王堆里边这个发现这个女士身上就已经发现了肺结核。它虽然说病种比较多，但它的共同发病机制无非是生物性的或者理化性的原因引起了炎症反应。一个炎症反应，其实你把炎症消掉，这个病就没了。可是当炎症转化为慢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就是除了反复的发生炎症，那么到了这个老病号，你几年以后，在你的呼吸道啊，就是我们说小气道、小气管，或者说在我们的肺患肌组织、肺间质这块，因为炎症的问题长了这个很多这个纤维组织，那么对老病号，你除了这个抗炎，你下来就应该抗纤维化。所以我们在节目的这个讲座这个健康管理方面呢，一方面我们说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其实从健康管理角度我们没有这个临床那么复杂，就是通过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原来讲过，它这是一组功能，比如说它抗无菌性炎症，提高免疫力，抗这个纤维组织这个增生。如果炎症比较多，痰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哎，你再加一个这个转移因子，再加我们说那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构成这个口服液，哎，增强我们这个抗炎这个水平。那你当然有些长期缺氧啊，你像慢阻肺患者，那最后慢慢人就很消瘦，因为总是得不到氧的这个供给，这种慢性缺氧嘛，就会出现肺性脑病，还有人呢比较消瘦，这种人你怎么办？你再补充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哎，这个病情啊就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得到这个恢复。你看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啊，就像你刚才问到的，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提高免疫力、抗炎、抗纤维化？你看我就以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为例啊。那么什么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这个指的是长期的咳嗽、咳痰，哎，有些人伴有喘息，而且它的特点是反复发作为这个特征。反复发作就是刚才提到的年年治年年犯，中了一个感冒引起来就要去住院，然后在医院我们说打打点滴、吸吸氧或者止止咳、去去痰，过一段哎好了，这会儿出院了。可是到第二年天一冷又发作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叫慢性支气管炎，就是慢性咳嗽、咳痰或伴有喘息，那么每年发作啊，这个病哎有可能是一个感冒，要治疗呢它就得持续三个月。像这种情况下连续两年你都是这样持续三个月的这个发作，同时呢能够排除你的心肺其他疾患而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就会发展成什么，就是说这个老慢支发展成为阻塞性肺气肿，肺气肿再进一步发展我们说发展成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心病。那么这个 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哎，有些人是病毒，哎，有些人是细菌，重复这个感染形成了支气管的慢性非特性炎症。大家听好了，我说为什么这个作为慢性肺病的患者，为什么让你一直提高免疫力来增强你的抗炎水平？因为它这个特性就是这个非特性这个炎症，这个炎症可以是病毒，也可以是细菌，也可以是粉尘，也可以是烟雾，也可以是其他有害这个气体，就可以引起你这种炎症反应。你说是某一个特定的这个病因吧，哎，它不特定。而且当这个气温突然这个降下来，或者我们这个呼吸道小血管痉挛缺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防御功能呢，就这个降低了，这个时候就容易这个致病。那个烟雾、粉尘啊、污染大气啊，这些慢性刺激呢，也刚才说也可以发病。那么吸烟就不用说了，它会导致这个支气管痉挛，哎，黏膜也给发生变异了。我们说那一个保护的纤毛运动呢，降低，粘液分泌这个增多呢，哎，增强了感染的这个水平。还有些人呢，他是这个气管、支气管发生这种过敏，哎，他就也会这个发病。所以你看，从一个慢性支气管炎来说，它就是一个非特异性炎症，就是所谓的非特异性炎症，就是指的非特定的病因你才进行这个发作。它就是说，哎，不同的原因都可以这个引起这个哎炎症发作。所以这会儿我们，你说你要到调理到了慢性，那你吃药以后如果能治好，那是最好的追求。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药物它是对症，很难达到你那个治愈这个目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从我们内部来调。调什么？提高你的体液免疫水平，就是细胞免疫水平，还有增强我们这个吞噬细胞啊、白细胞这个数量，达到哎你自身这个抗炎水平这个提高，我们就能达到这个病的啊相对稳定，甚至呢走向这个康复。这我说的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那你有些人呢，他是什么呢？你也听过这个支气管哮喘，对吧？他还是这个，我说他其实也是气管炎的一种，只是说他以喘息这个为主，哎，发作，最后也是这个炎症。因为这个支气管哮喘呢，它是在这个支气管反应性增强的这个基础上，由于这个过敏这个因素或者非过敏这个因素引起一种这个发作性、可逆性、广泛性这个支气管炎症和阻塞性疾病。你看它还是炎症，最后什么呢？支气管这个发生这个阻塞。主要的特点就是哎发作性这个咳嗽啊、喘息啊，或者有些人带有这个喘鸣声音，这个呼吸困难，也有少数呢他以顽固性这个咳嗽为这个唯一一个症状。那么哮喘，支气管哮喘的患者呢都有过敏体质啊，或多或少都有，普遍存在支气管反应性这个异常增高，也就是说对正常人并不引起支气管不良反应的某些轻微的刺激，但是它可以导致这个哮喘患者支气管强烈这个反应，而是这个哮喘发作。这种气道反应性增高，当然通常与这个遗传因素有关。所以你看啊，这个哮喘患者12岁以前发病者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那么成年人开始发作，主要是这个后天获得性这个支气管反应性增高它导致的。所以你看支气管哮喘它也是这个气道高敏性的这个反应以后导致这个炎症。你看主要发病机制还是这个炎症问题。那有些人可能说，哎，那支气管扩张呢？我们说这个支气管扩张呢是一种常见的啊支气管慢性化脓性炎症。你看又是一个炎症，引起支气管组织的这个结构逐渐破坏，最终呢导致支气管变形和这个永久性扩张的这么一种疾病。那么它的这个症状特点主要是反复的咳嗽和大量的脓痰和反复的 咳血，就是天生下来先天性支气管扩张，哎，比较少见，主要是这个以后天反复感染而进行加重，这种支气管扩张为多。那么支气管和支气管周围这个肺组织这个炎症、支气管阻塞呢，是发生支气管扩张的两个基本因素。你看，一个是炎症这个反应，一个阻塞呢，阻塞就是说这个气道重塑，气道重构这么构成。那么炎症可以引起这个阻塞，那么阻塞呢又加重这个炎症感染，这个呢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这个循环，这样呢导致这个疾病不容易发作，尤其是在它那个扩张的那个部位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绿脓杆菌容易在那儿住到那儿，就是你稍微这个抵抗力低一点它就引起感染。那咳血呢主要是在那个炎症病灶那块毛细血管呢，它浮于这个表面，那么我们咳嗽力量大了以后，哎，你看把那块一震破，它就会产生这种咳血。你看从刚才来说慢性支气管炎，最后到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都是以炎症为主。细菌了还好说，那我们用抗生素，可是到老龄化后期，它的呼吸道黏膜的保护组织它没了，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这个我们说叫无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你怎么解决？那你只有靠你自身的这个白细胞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哎，你这么去抗炎，包括到后期你的气管里面堵的东西多了，堵的东西多是什么？除了分泌这个痰液，这咳出去就没事了，可是它有纤维组织增生。所以我们说对这一类的病人，你就是调节你的免疫力，然后这个抗纤维化，这个我们已经表达了很多，只是说有些人他观点不对在哪里，他太着急，比如说哎，十几年几十年形成的这个慢性这种炎症的问题，或者我们说叫阻塞性的肺病的这个问题，他抗纤维化说哎呦我怎么用了一个月两个月还没好呢，其实这是你观念的错误，你那个气道那一块结构已经不是正常人这种结构了，非常容易这个炎症，应该说是长期的炎症。有些人是不分季节的，即使到夏天无非是你的症状轻了一点，但是你并没有康复，你那里还是有这个炎症存在。所以我们就说抗纤维化，当然抗纤维化里边就包括这个抗炎、免疫调节、抗纤维化。那么炎症厉害的，尤其是那个白色泡沫痰你比较多的，老是这个咳不净的，那你再加一个转移因子。那么营养这个不良的，哎，加一些这个蛋白粉营养支持，这个呢还是效果比较这个明显的。 确实呼吸系统的疾病啊非常的众多哈，像刚才呢你也是举了几个例子，无论是这个支气管炎啊、老慢支啊等等的，都是这个无论是通气还是这个换气啊，这么两大类呢出现了问题，而且说到底呢还是由于炎症和这个纤维化导致的。因此呢在临床上啊，比如到医院去治疗的话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可能有很多的治疗方式，而这些治疗方式呢更多的是精准的医学的一种对症状的控制啊， 对，控制症状。 哎，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呢，就是从它的这个表面啊剥去以后看到了它的本质啊，实际上呢就是炎症和抗纤维化造成的。所以呢咱们要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炎的能力，要抗纤维化。那目前呢咱们抗纤维化这种方式，还有呢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中药制剂加上转移因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当然这个方式呢主要是提高免疫力是吧。 提高免疫力是什么？其实就是提高抗炎能力。我们说细菌感染，那我们去用抗生素就可以了。那你刚才说这个无菌性炎症，它就是说理化性因素，它没有细菌，你这会靠什么？就是靠增强我们那个吞噬细胞那个吞噬能力，哎，增强这种抗炎水平，慢慢这个炎症就能得到康复。 好， 而且也有一种不容易感冒，应该说感冒就是个导火索。 对， 咱们普通人感冒你扛一下过去，那么你对于慢性肺病患者来说，一个感冒可能就会引发一场大灾难，一下就得住院， 对， 就这种问题。 所以刚才您那个概念就提高免疫力呢，实际上就是提高抗炎的能力， 抗炎水平， 哎， 包括咱们说的那个抗纤维化啊，它里边是抗炎抗纤维化，纤维化是什么？就是那个你气道不光是炎症了肿胀了，它还有很多增生组织，有些人你就是抗炎 它那个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就是纤维组织这个原因。 对，所以呢，目前我们正在举行的抗纤维化这种方式和提高呢这个抗炎能力的这样的这个体验活动啊，那如果大家呢想体验啊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当然了，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可以来进行体验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2018年您还好吗？养生之道节目真心祝福您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感谢您一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节目组全体人员将会继续努力，把养生之道节目办得更好，能更好地为您的健康服务。为了答谢回馈一年来听众朋友们对于养生之道节目的支持，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组织，各生产企业赞助，特在2018年12月开展购买相关健康管理产品赠送大礼包的回馈活动，同时定于12月26号上午开展养生之道听众联谊会。届时节目主持人、主讲人悉数到场，共同总结一年来养生之道节目所讲的健康管理内容，共同联欢，共享午餐。了解详情，请您在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咨询，电话8886-4417，8886-4427。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哈，如果从临床治疗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它确实有很多的方式啊，进行这个临床症状的控制。但是从养生保健的这个方式来出发呢，您说呼吸系统的疾病要提高抗炎的水平，另外还要抗纤维化。那么具体我们怎么来做呢？ 你看，其实和它其他疾病一样啊，我们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现在是冬天，有些人可能一个感冒，哎呦就憋得马上就缺氧，甚至有些人因为这个肺部的感染会引发这个右心衰。你看这就都是很高危症的，这样就容易引起这个呼吸衰竭，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对症处理。那你对症处理完，我们说细菌感染你用抗生素，但是抗生素你不能长期用，把这个疾病控制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那个本。那个本是什么？哎，我们如何增强我们这个体内这个吞噬细胞这个吞噬能力，去杀灭这个细菌。还有些人呢，他长期用这个激素，我们说你短期内拔苗助长没有问题，但长期应用这个激素的副作用，我想我不用讲，那很多患者自己都有这个体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哎，通过它这个板啊，一个是炎症，是机制，还有一个对于老病号来说，它就是那个小气道。我们说血管它叫动脉粥样硬化，长斑块。那么对于气管炎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你是在那气管上那个长了很多这个增生组织。增生组织是什么？就是大量的胶原纤维和胶原蛋白。那么这个抗纤维化什么？它能分泌这个基质净素蛋白酶、纤溶酶，把这个纤溶蛋白啊有一个这个解聚的作用，逐步吸收。那么在现实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患者几十年患有这个疾病，我在这给你讲理论可能就是这么几句话，哎，几分钟讲明个道理。可是大家要记住，你要把这个纤维组织叫解聚、降解吸收，可不是这个哎，一个月两个月，不是半年能做得到的。你第一追求叫他别反复发作，就是你老是反复炎症，你那个疾病肯定是没办法恢复。那么你要抗炎，你看一个我们得有物质基础，我们说补充一些营养蛋白，然后如果你憋的